所以说不定每个人可能处在同一个家庭里，可是他们对家庭的看法跟定义都不一样。他的其他家庭成员这家庭觉得这家庭超赞啊，就如果他是生在一个什么重男轻女的家庭的话， 嗯， 好像我很少听到一起去 有一整家人。 对，我好像没有听过，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看。 嗯， 但是一群人的有，那时候我那个医院很好，哎，那是去年的事吧，他们一直有在办那种群体諮商的课，可以去报名，就是团体一起諮商，然后有3到4位的諮商师会一起来跟着大家进行一系列的算是疗愈课程这样，然后去排解一些、去厘清一些你在家庭中的关系啊，然后你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他会透过一些演绎的方式，可能说你们可能两两一组，然后你把你可能你的妈妈跟你的关系用你们两个的肢体表现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那可能有些人假设互相握手啊、拥抱啊，或者是可能是互相拉跪下也有，就是各自，然后里面就会提到一些类似的案例，可能这个人曾经被家暴过，他从他的 present 里面你就可以去得到共鸣，进而你就去分享，智商师就引导你分享你的故事，他也会分享他自己的故事，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他智商师也是人，就是他自己有很多的问题，他也是克服了这些然后才来做。透过这些共鸣，我们就会一起去探讨说，那接下来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话，把对方当成你的爸爸，或你就是你的亲人之类的，就是去跟他说你想讲的一些话。那大家群体的力量也会各一个去回应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假设同学 A 被家暴过，然后他就情绪整个溃堤，然后每一个人就会去跟他讲一些鼓舞他的话，就是透过很多肢体语言的方式去让你厘清你在家庭的一个关系而已，但是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做完这一系列之上，你不会就真的打就不会打你，有可能还是会继续打你，但是你可能心态已经变了，或者是你可能会想要反抗，这是有可能的。 哦，那大概理解，这算不算是什么戏剧治疗？ 有可能耶、而且不是还有什么艺术治疗系吗？ 哦，有 记得有， 我听说。 对啊，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表演欲，这其实还蛮值得台湾人去把它发扬光大嘛，就是它没有很普及，我觉得蛮可惜。 你说台湾人的特色吗？ 艺术治疗，什么戏剧治疗那种，就 大概是你说的这个、平常很有压力，或者是一般人可以去做这些事，不一定一定要是 你已经有在用药或者是进行疗程的。 哦，对啊，对啊，那个东西是公开的、那个没有一定要在那边就诊过才能上，你只要找那个、 任何人 报名费 都可以报名。哦， 对对对，他有一些甚至是第一次踏进身心科所的， 嗯， 对，所以他不一定会被确诊，他也不一定看过身心科，他也可能没有用药，他就刚好看到这个课程来报名这样。而且其实很多有用过药的人不一定是就等于得过精神病之类的，因为那种东西就是说只是一个短期的症状，其实医生没事不会跑去帮你确诊。我自己是没有遇过啊，我看到现在医生也不会特别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症这样，这种东西是要长期评估的。所以我当然知道我身边也有很多那种说就是被医生说是重度忧郁，或者是还是有很多其实是没有确诊的，只是因为身心状况需要一些身心科药，所以他才来看。 哦，我懂意思，可能就只是他那阵子那个环境造成他可能需要助眠。 对啊，因为超多老人来看、被一个阿嬷呛过，就是不是呛我，他不是呛我，他是呛那个在诊间室里面的人，因为那个人好像是出诊、他就讲很久、阿嬷在那边碎念说啊，公他父亲被冲杀啊，反正不就是睡不着之类的嘛，有什么好讲的这样。 哦， 对，就有些可能失眠的也会去看这个啊，就他当然可以看这个，但是他不一定是有什么忧郁症之类的。 哦，懂你意思。我之前是被阿嬷呛，我是在 可能太跳，可是我觉得蛮好笑的。我就在坐火车的时候啊，然后那天好像是圣诞节吧，我就从那个高雄坐回台南要去上学，结果那个早上的时候就半梦半醒，旁边坐一个阿嬷，那阿嬷一直在读圣经啊。我要走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说：“耶稣会看着你的，然后圣诞节快乐。”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就很想睡觉，然后随便回他一句，结果我居然回他说：“我会看着你的。”然后我就走。 你在说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刚刚跟他讲这句话，会让他很害怕。我居然跟他说我会看着你。而且我还 是 跟他说圣诞节快乐， 他还是觉得你是死屁孩。 然后我而且重点是，就是他应该是善意的，就是他我看起来很需要被耶稣拯救吧，我不知道。他就突然跟 我 讲，我 就是问候语，就是问候而已， 问候我而已。 对啊，对啊。 然后我就很害怕说会不会他自己想乱想很多，就是他要看着我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看着我， 蛮有可能的。第一次听到善意的祝福就居然被威胁。 然后我下车的时候我还想说，我原本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我是上第一堂课之后我才突然想回神过来，然后想说不对，我不应该这样回答。 哎，等一下，我必须很跳痛的讲一件事情。 好， 就我们今天原本打算是我们要想要听到名称，这样我才能上传审核。 嗯， 但我们从12:45一直聊到现在3点，我们都没有想这件事情。 对， 然后。 而且我们这个可以剪成两集。 对， 天哪！那我名字要赶快想一个。天哪！我现在才切入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主题耶。我想一下， 还是你就随便想一个，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直接用那个去审核，我们就叫这个名字。 啊，不然。反正之后还可以改吧。 嗯、真的吗？万一不能改怎么办？ 不可能啊，一定可以改啊！游戏 ID 都可以一直改了。 真的吗？等一下，我先查一下，我先查一下。 好笑，已经3点了。 哇塞！第一个出现的是匿名有学问。如何选择节目名称和避免这个常犯的错误？ 有什么学问？有什么要注意什么？ 结合他，天哪，他分成好多、哦。他说节目命名要点，然后还有命名灵感来源。 嗯， 节目名称命名三大方向，命名避免常犯错误。 哇，它是一整本书的概念，一整个教学手册。 对啊， 有要这么慎重吗？我以为他就是个你要想游戏 ID， 然后想一下类似这样。 对啊，等一下，哎、欸，他说在 Podcast 节目名称字数建议以12个全形字为限，因为会被改掉。 哦，这倒是要注意。可是我真的不觉得什么张家夫妻滑起来，这个是看完这一整本然后得出的名， 真的。 哦，这个感觉就是， 那怎么办？我觉得你5分钟随便取一个游戏 ID， 我们就叫那一个。我觉得刚刚那个不行，因为很容易被漏搜。万一我们之后讲了什么， 我觉得可能要有一个什么都会相关，因为我们聊的就是一个很都会的。 真的吗？哦，好、啊，也可以啊，都会什么？ 啊、哦，好，都会有都会两个字的，然后还有什么？我们还有聊什么？ 我不知道，我就 Google 打都会，然后出现都会公园、都会之星、都会商旅、都会新贵。 欸、那我们还是就是我们都会新贵的那个新是写新的新，然后贵可能就是下贵的贵。 都会新贵，我想一下，等一下， 或是都会之星，然后那之星就是个 知心披萨，知心， 知心。哎、欸，我觉得都会知心听起来不错啊。 都会知心披萨， 我会担心，好像不错，都会知心披萨， 而且又蛮可爱的， 就是有点装可爱的感觉。 有点想要装那种，就有点什么逃走包裹那种类型的文青。 啊，这样子会不会被 逃走包裹 误会？ 误会什么？我们是那种文青吗？ 怎么办？这是一 还是、啊、我知道，就写非文青都会执行披萨，但也没超过十二。 真的吗？披萨哦，你的披萨是中文是不是？ 对啊。 哦，等一下，你说非文青。等一下，这样子万一我们以后想要搞一个什么，大家好，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节目，就会变成非文青都会资金披萨很多。 不然就都会资金披萨好了。如果说被认成是文青的话，就是他没有先听我们讲什么。 好了，就这样，就叫这个吧。哎、欸，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是没有查到啊。等一下，我查一下。 查到能不能改吗？ 因为我刚刚被那个 podcast 名称吸引走，你知道吗？ 到了。 听到。 那个列出一整个教学手册也是很厉害。 重点是我还是不知道它叫什么。 OK。 他没有写，可不可以更改？ 嗯。哦，我有看到那个你说有学问 哦， 哎、欸，对，我也找不太到哎、欸，他居然没有哎、欸， 好怪哦！大家都非常的笃定自己不会改名字哦。节目名称产生器好酷哦， 有 突然出现一个节目活动名称生产器，等一下我传给你。 好、啊。我把韩国瑜的照片删掉好了，看了有点不舒服。本土初春年代，到底是什么节目名会叫这个？ 我的是进口熟女记耶，很酷耶。 那倒是不错。哎、欸，我叫休闲 baby 盛典哎、欸，好可爱。休闲 baby 都会，出现都会了，都会熟女特卖。 哎、欸，这真的可以耶、欸！ 我觉得都会熟女特卖蛮好笑的。 你可以截图起来，就说我们是用产生器具的。 我觉得都会熟女特卖很赞，而且有你刚刚说的都会。 而且你把它截图起来，然后就直接当成是那个什么 podcast 的封面，你就截图那个活动名称产生器有截到。 哦哦，好，看上 可以耶，好棒哦， 好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好我们的节目名称了， 就叫都会熟女特卖。哎、欸，如果我们真的红的，然后有人问说这个是怎么取的，我们就说是活动。对对对，我都哎、欸，这超有梗的，我还没有看过有任何人是这样取。可以，啊，那我们这次就录到这个当 ending 好了。 对对对，我们今天结束了。 OK， 谢谢大家。 我有看到你 IG 发的，应该是今天吧？你好像看了一部什么漫画？哦，银之匙。 哦，对，银之匙。 哦，是动画。那部是在探讨啥生命议题吗？还是什么？ 诶，就是他们的背景是一群在北海道，应该好像是北海道吧的那个，就真的有存在这个学校，它是就是畜牧业还有农业为基础的，是高职的学校。然后校内就等于说有自己种蔬菜，自己的养牛的地方，养猪的地方，还有自己的加工厂，所以那群学生就等于他们原本都是农家子弟，所以才念这个学校。可是因为主角他是一个，他原本在升学体制，结果他在升学体制内失败了， 所以他决定到这个学校，这样他就可以在这个学校住宿，不用每天回家面对他的父母亲这样。所以他等于是带着城都市人的，也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去看待农业的事情。因为那些农业子弟他们从小都杀鸡宰牛什么的，他们没有什么觉得很冲击的地方，所以他们也都是跟着主角第一次思考说，我把猪养了那么久然后吃掉，或者是这只牛它只是跌倒，那因为要医疗他们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干脆直接送去屠宰场卖掉，就这些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都会因为主角的那种很爱烦恼的纤细的个性就会被重新讨论，这样就是他拍了两季，对，大部分都是在讲这个。 感觉还蛮酷的。那他们学校里面会有除了拿来吃之外，他们会把他们当作宠物吗？或者是他们原本自己会有另外养宠物吗？ 哦，有宠物，就是可是是狗。他们在清垃圾的时候有捡到狗。 哦，所以除了狗以外都不算，就是有情感连接的。 应该说全部都有情感连接，只 是 他们、 啊。 同时又对他们抱有感情，最后卖掉这样。像是赛马，他们有马宿舍，每只马都有名字，然后跟每只马都很好。可是马如果它太虚弱了，或是没办法赛马的时候，农家也都会把它拿去当马肉卖掉。 这个农家是里面的学生吗？还是学生的家长？ 因为学生他们接触的是社团的马，所以应该不用这样子处理。但是正规的赛马场的马就在那个里面是学生的家长或亲戚开的，就他们会解释说马后来的归宿就是被吃掉。 所以他们跟马虽然有情感连接，可是卖掉以后他们的情绪也不会被影响到，是这样吗？ 对，像是猪啊牛啊这些全部都是。可是他们也会同时，像是牛，他们为了怕说之后很容易会需要把它宰掉，所以他们都会很注重进去之前要消毒啊，然后不要有感染病带过去，或者是他们跌倒还受伤的时候就要赶快请兽医检查。然后这是最坏的状况，他们也是很积极的去避免这样。 哇，我觉得还蛮神秘的，居然不会被影响到。他们既然有就是情感连结这个设定的前提，可是如果被当食物宰掉以后也不会特别感觉到有什么情感上的影响，这点我觉得还蛮酷的。真的会有可能发生的事吗？我说在现实当中， 应该说他们这是他们的日常，所以他们习惯了。可是他这整出戏最重要就是因为主角对这一切都感到很迟疑，然后也都很挣扎，所以他周遭的这一些农家的人才跟着重新思考说，我们已经习惯的事情这样子做有什么意义吗？或者是原来我应该要感到难过吗？这样。 了解。 可是他也没有给明确的回答或者是明确的答案，就只是主角他最后放下了。 那你自己怎么看？ 我自己是觉得说，像主角他在这个动画里面，他都会对着那些动物觉得说，难道你们出生就是为了要被吃，然后被宰这样子啊？然后像母牛跟他的小牛，如果小牛出生的时候就要马上离开母牛的身边，所以他就会觉得这样很怪，为什么要让他们 没办法像人类一样可以有亲子的那种时光。那农家的人就跟他解释说，因为你让他们没有马上分开的话，之后有什么状况，两只牛反而会更伤心。对，就是觉得说这一些生命好像都是建立在低于人类价值的观念上。可是我们到底凭什么评断说这些经济动物的生命可以随便我们这样子，哦，我怕你痛苦，所以我就控制你，不能见到你的小孩什么的。我们就可以随便的剥夺他的原本应该要有的生活。我们这做的这些假设前提都是我们的生命优于跟高于他们。 嗯嗯嗯。 所以我的看法，我的看法的主轴就是说，我们真的要一直去反省说，诶，我们人类真的有好好做人吗？我们真的有比这些经济动物更值得活吗？一直去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真的尊重这些被我们吃掉的动物。 我自己蛮同意想到我们自己跟动物关系的这一点，因为我大概从三年前我就一直有在思考说，就是我们跟动物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跟宠物，我们跟野生动物，或者是更反正就是各种动物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怎么去定义说猫咪可爱所以不会吃猫，那猪不可爱吗？为什么会吃猪这样子。就是很常会在脸书上看到类似的议题，会一直会有双方两派的想法不断的冒出来。一派会觉得说怎么这么残忍杀害动物，另外一派的人可能就会觉得那你吃素吗？你平时吃肉的时候怎么都不会讲这些。我会发现说我们跟动物的关系其实很复杂的原因是我们是处在生物链的最顶端，没有人可以去制衡我们。所以假设比我们低一阶的动物，它就不会有这个困扰。就是除了人类以外的生物，他们思考的主轴是以生存跟繁殖作为他们一生的最大目标。可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生命上很直接的威胁的对象，然后除了社会文化那一块以外，也没有每一个人都有繁殖这件事情的压力在。但是像是其他的生物，他们就一定会一生就是可能为了繁殖而出生而死去，为了求生去猎杀其他动物，这些他们的思考模式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身为人类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所以才导致我们的独特性会出现，可能会对其他物种有深刻的反省，然后去探讨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跟其他动物之间拿捏好那个关系。因为人类有道德在，可是道德每一个人的状况又不太一样，所以才会导致说有很多学派。比如说我之前在 IG 上提到有一个之前教的一个笔友，就是他那时候在三年前吧，他就跟我介绍动物学派的主要两大的一个学派，一个是动物福利派，另外一个是动物权派。那动物福利派主要在讲的东西是去把动物的福利方面去做到一个保障这样子。那动物权派的话，他们会认为说要怎么样可以去利用动物来满足自己的食欲，所以说动物福利派人会认为这些经济动物是人工的产物，他们就是本来就不会没有办法回去到原本天然环境，所以在一个比较人道的方式下，就去提供它最好的生活条件，让这些动物可以好好生活，这是目前最大的一个主轴之一。有蛮多那种什么有机啊，或者是什么人道的一些农场之类的。对，但是因为我其实在跟这个笔友交谈以前，我自己曾经因为这件事情有困扰过，然后再加上我以前对环保的议题比较关心一点，所以我有一阵子其实应该有半年还是多久忘了，有开始尝试吃素。 然后吃素以后我发现超容易饿，胖超快，就主要就是饭嘛，饭会吃很多，因为菜不太会饱。第二困扰是跟朋友或跟家人会有很大的困扰，就是基本上你身边朋友都会像排斥你这个举动，因为跟你约很麻烦，然后有时候也不好拿捏说你到底现在是要吃还是不吃。就素有分很多种啊，什么五星素啊，锅边素啊，各种有的没的素，不是台湾大多数那种宗教素，因为国外比较流行的是那种、那叫什么啊，环保素哦，反正就是他不会把什么五星类的东西当成是荤的，他是以不要造成碳排放量变大这件事情作为目标去进行吃素这件事情，应该算那个叫什么啊 ，vegan 吗？还是什么鬼的？我忘了。反正国外有超多这种餐厅，它跟台湾的那种素又不太一样。然后另外也有分什么不吃蛋或是不喝牛奶的这种各种，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不吃肉就已经不会造成杀生动物嘛。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反正蛋它也没有，它也不是受精过的，它不是一个生命，所以就可以吃它。可是有一派不吃蛋的人是觉得说，因为蛋的出生是由母鸡那边不断的去孵出来的，所以他们觉得那个程序不对，那个蛋是经过人工不断的去生产出来的东西，他们想要杜绝这件事。但我觉得吃素这件事情它其实就跟环保净滩这种事情有点类似，你可以为了地球尽一份心力，慢慢的去增加它的比例啦，但是真的是有点太理想化，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一个杂食性动物。当然对很多比较信念坚定的人来说，他们是可以达到这件事，但我大概尝试了就一阵子之后，我其实也开始会困惑，因为毕竟植物它也是生命啊。那植物其实之前我记得新闻还是哪里的资料也有说过，他们也会有痛觉，所以 对 啊，他那个你要怎么去拿捏，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都一定会有生命受到损失，然后其实也只有人类会去想到这件事情，其他的动物其实并不会想到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们也不能抱持着说其他动物这样想我们也是跟着这样想，因为这样子一定是会造成生态的浩劫，这是一定的。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们更应该就像你前面讲到的去探思索说我们自己的存在吧，我觉得就是我们跟这个宇宙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宇宙上是处于怎么样的一个地位，我们跟其他动物的关系是怎么样。那你越去认识更多的生物，更多的知识，你就会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很渺小的人类，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太自大以人类为中心的一些思想。我其实觉得那个思想是很重要的，可能会有些人觉得说啊你又不吃素啊你想这些要干嘛，可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掌握的权力其实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可以随便就杀死一个动物，或者是让我们的动物去杀死别的动物，所以我觉得那个思考上如果我们可以更谦虚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必要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像是台湾最常见的就是放养猫这件事情，还有家猫去残害其他小动物这种事情，其实是非常容易出现在各种脸书的猫咪社团里面。放养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持一派的想法，啊我们老家养狗养猫就是这样养，它都是在外面跑，你现在把它关起来它怎么关得动。我其实很可以理解这个想法，猫咪跟狗狗本来就会习惯在外面跑来跑去，怎么关？乡下这种地方你在跟他讲那些都市的道理我觉得很怪。但是 对， 在都市里面为什么会这样想，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思考逻辑啊，因为你把猫咪或狗狗放在外面，然后你又提供它足够的食物，那它的天性并没有改变，尤其是猫，狗不会，狗会追人，可是狗不太会就去像猫咪一样去玩其他动物玩到死，但是猫咪也不是说它要故意玩到死，那本来就是它的天性。但如果说你今天把它的食物已经补足了，那它去补这些食物就等于是一个没有必要的行为。当然野猫这种不是说每个人的爱心程度都点到满，可以 看到野猫就说哦我真的很喜欢它就把它带回家，这也很难很难去界定。应该是说 我自己是觉得放养猫咪也不能说它坏，因为这种事情本来就很难去用道德绑架每一个人都要跟跟你一样的标准去不要去放养猫咪还是什么的。我自己是觉得说可以做到的一个心态的转变是，因为我之前在脸书社团有加到一个猫咪的社团，然后他们里面有一个风气，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他们会把自己家猫的猎捕的一些小动物 po 到网络上说是战利品，然后下面的留言就会 对啊，尤其是那种什么小老鼠哦， 嗯、 那通常都会直接拍出来那个战利品的尸体在那里。 对，然后通常留言就会开始说你们家猫是来报恩的啊，是不是很孝顺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因为我本身是有养鸟的人，